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船轮搞醒太平梦啊。咁啊，上个礼拜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嘅船嘅，今个礼拜亦都咧即系我哋意犹未尽啦，会继续讲有关船嘅话题嘅。咁啊，同我哋讲呢个话题嘅咧，继续战队成员啦，咁啊我啦，咁啊小毛啦，咁啊远行过嚟啊，加埋加齐咁同我一齐讲咧有关船嘅古仔，继续讲落去。咁啊，今日咧会主要集中讲咧所谓蒸汽动力嘅船或者所有各种嘅所谓机械船嘅故事嘅。咁啊，船轮搞醒太平梦，我加齐呢个题目好似有啲即系有啲即系近代啲嘅意味喺度， 同埋都几翘口啦。咁几翘口嘅原因就系呢首唔系我哋中国人所作嘅一首诗嚟嘅，咁啊即系纯粹系我哋将好多唔同东亚文化嘅内涵拼凑埋嚟嘅啫。咁嗱，我哋个题目讲落去之前咧，咁一个小问题，大家谂下，点解我哋叫啲好大只嘅船做轮船嘅？点解嗰只船同个轮系有关系？系咪啊？咁呢个轮同埋船之间建立咗个关系咧，其实就系我哋今日即系所讲嘅蒸汽船咧，佢嘅原始嘅状态。啊，咁就係我哋即係人類咧，去到大概17世紀以後啦，咁喺18世紀同埋19世紀初咧，就大量咁將啲輪嘅方式咧，加埋蒸汽機，就應用喺船嘅動力上面。咁以至到咧，我哋以往咧，可能主要都係靠人力或者係風帆嚟到去推動嘅船咧，就有一個新嘅形態係可以咧。就可以話戰勝咗大自然嘅力量咧，可以向前推進。咁而咧，我哋個題目咧係點嚟嘅咧？就係、是、大家有冇去過東京啊？東京有個地方叫台場，台場係咩嚟咧？係炮台嚟嘅。咁點解有個炮台出現呢？原來就係因為日本當年啊喺呢個幕府嘅末期咧，佢哋係發生咗啲事，就係、是、有啲好似外星來客咁樣咧嚟到去打擾咗佢哋嘅清夢。咁、那個外星來客仲係講笑啦嚇，咁就係即係美國嘅海軍嘅將領啊 Perry 啦，咁啊帶領佢嘅黑船咧嚟到去敲響呢個日本嘅門户。啊、就要日本咧開門户開放咧，俾美國同佢做生意做貿易。最緊要係咩咧？最緊要係俾佢哋啲輪船咧，可以去補充去補給、補充原料啦，同埋其他嘅即係食物等等。咁呢個詩點嚟嘅？同台場有啲咩關係咧？原因就係因為咧，當年咧阿貝利咧，佢哋嚟到咧就嚇到啲幕府嘅大臣啦，同埋啲百姓咧，就即係可能係好震驚。咁就有啲狂歌。就喺度唱咧，就係咁個原文就係講係上起讚，係啊搞醒太平夢啊，跟住咧係喝上四杯嚇、啊，便不能入睡嚇。咁、啊、即係點變災難眠咧嚇？咁、啊、呢個詩歌咧，上起讚係咩咧？原來就係日文裏邊咧，同蒸汽船諧音嚇，佢、哋就用呢、這個上起讚就一種日本茶啦，佢就用呢個咁嘅方式咧嚟到去即係、就是、取笑咧呢個幕府咧手足無措啊，即、就、係、是、對住呢、這個咁嘅黑船。咁黑船係點樣嘅黑船呢？即係如果大家可能喺歷史書上面有睇過黑船嘅形象呢，原來黑船佢哋都係有一對輪喺側邊嘅，即係隻船係黑嘅。咁但係有啲就係推動佢嘅動力嘅輪，就係、 是、好大個碌 蒸汽船。 係啊， 係啦，咁係即係可以見到就係蒸汽船時代有配備強勁火力嘅。軍艦點樣去打擾咗東亞嘅太平夢啦？ 係啦，咁啊，上一集到今集我哋講兩集嘅船嘅原因係咩？因為船背後嘅同海洋啊，同埋呢個海洋嘅運輸同埋河流運輸咧，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人類歷史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好關鍵嘅一個要素嚟。嗱，係起碼有兩點咧，喺呢個所謂嘅輪船時代同之前嘅帆船時代有啲嘅分別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形勢上嘅分別啦。我哋話嗰個隨住嗰個全球地理大發現。對於各種嘅理解之後咧，全球航海嘅實質需求咧係日益增加。咁而帆船引起嘅問題，譬如之前我哋講過，譬如季風啦、風嘅限制啦、動力嘅限制啦、補給嘅限制啦，延伸成為各種嘅物理障礙咧，就成為咗帆船嘅所謂弱點啊，即係軟肋嘅位置。話就咁落去，再運多啲貨得唔得咧？再運多啲嘢得唔得咧？咁喺人類發展上咧，佢就成為咗大家有一個動力嘅改變嘅需求。第二就係咩咧？隨住咗全球地理大發現到對嗰個原始物產嘅發現同埋發明，我哋發現好多嘢原來可以用嚟做物料，咁導致到一啲技術嘅改變咧，就更加推動咗嗰個需求，就係、是、哇，我哋要去更加深入、更加大嘅地方去尋找更加多嘅原料去運作嘅。咁依一個咧，所謂帝國主義嘅話題我必須要講一句嘅，就係、是、我喺細個讀書嘅時候咧，睇過好 中學嘅時候，去圖書館抄書，睇帝國主義嘅書咧。嗰本帝國主義嘅書嘅作者，佢寫得好得意嘅。第一一開始就講話，帝國主義咧其實就係為咗擴張而擴張，佢就係會令為咗擴張而擴張，直到無法擴張，佢先會崩潰。即係呢個咧就係帝國主義個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同埋佢個本質嘅所在。咁而反船又去到論船咧，都可以講係呢種擴張嘅所謂努力同埋佢嘅濫傷。 嗯，這個帝國主義的論述應該由羅馬帝國開始啦。羅馬帝國一旦佢停止咗擴張，就係崩潰嘅， 就玩完啦，可以啦。 咁呢個係經典嘅論述嚟嘅。咁但係即係有關於蒸汽船同埋帝國主義之間嘅關係咧，即係有唔少嘅前輩學者咧，佢哋有形容，就係冇一樣嘅工具，冇一樣嘅可能新發明係同帝國主義嘅擴張更加有關。原因好簡單嘅，就係蒸汽船咧，我哋唔好淨係唔係海輪嚟嘅，就包括埋河輪。咁河輪有咩意思呢？河輪就係即係話以前嗰啲喺海洋行駛嘅大帆船，佢哋唔能夠進入嘅內河地區，而家有蒸汽嘅船嘅出現嘅應用，就可以進入內河。咁所以無論係即係所謂嘅黑非洲，無論係中國嘅內陸、印度嘅內陸、兩河流域嘅內陸，佢啲船都可以咧，而家用蒸汽嘅動力推動咧，就進入到最人哋最隱蔽嘅、最深入嘅地方。咁、那個掠奪嘅資源，於是乎係有超級嘅效率。 所以其實就好印證到我哋今日個題目裏邊搞醒太平夢呢、這、一個。到底個太平夢係對於邊個人係太平夢咧？即係講好多一啲以前你冇辦法去到的嘅地方嘅啲人民嚟講，其實佢哋嘅太平夢就可能只係想生活嘅啫。但係問題對於一個帝國侵略者嚟講，佢其實佢嘅太平夢就係要攞到更多嘅資源。而你會睇到即係特別就係我哋等陣學我都會講一啲關於苦力貿易啊之類。其實點解會有咁多尋找他鄉的故事可以走到出嚟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嘅蒸汽輪船嘅發明，而令到我哋中國嘅人口有一個好大嘅流動，甚至乎去到啲東南亞地方啊，東南亞嘅人口又會去第二度咁樣。其實呢個正正咧就係即係搞醒咗個太平夢咯。 對於我嚟講咧，做船咧呢個系列咧，即係上個禮拜我哋講咗啲木構啦。咁我就上咗賊船啦，即係咁，然後今集就既然上開洗濕咗個頭，繼續喺條賊船上面， 即係上咗洗頭艇。 其實你諗下，其實你都完全唔知再過去邊啊？ 喺度 噶，你諗下嗰條船，即係嗱，今集仲得人驚講蒸汽船，就係我哋對於我哋呢啲器物白痴嚟講咧，真係搞唔掂成件事。所以一陣間嗰啲技術控嘅嘢咧，全部留俾譚家齊搞掂。嗰啲咩氣缸啊，咩引擎啊，嗰啲嘢全部交曬俾佢。 望一望譚家齊之後， 冇錯，喂，交俾你啦咁樣。 係啊， 但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蒸汽船嘅出現咧，即係我引申可能係試下講有一個好重要喺上個世紀中後期美國一位學者 Thomas Kuhn 富恩佢提出，即係佢嗰本書我諗好多朋友都睇過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即係科學革命的結構。咁其實佢有個理論係幾正嘅，可以 apply 落去我哋講船呢件事上面。佢個睇法就係話咧，佢其實佢好偶然，佢有一次就係佢要去個大學度做個演講，佢個演講嘅題目就係講17世紀嘅時候，西方嘅科技發展。咁其實嗰陣時原來喺佢身處嘅年代咧，好多人都認為咧，17世紀的科學是完全建基於以前希羅古典的一些科學的理論的一些不斷的發揚，以及 Renaissance 即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新睇法。但是他發覺他做過考證的時候，他發現原來17世紀很多所謂 Science 或者 Technology 其實是當時的人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咁佢就提出一個好重要嘅理論啦，就係話原來好多嗰啲所謂范式咧，或者知識嘅建構，當佢好牢固咁樣變成一個好疏力嘅東西嘅時候，其實潛藏咗喺底嗰啲 imagination 係等緊一個爆發點，就係等緊你一啲古老嘅嗰啲技術或者知識去到窮盡嘅時候，呢一啲所謂嘅想像就會走出嚟，帶一啲新嘅實驗。咁當然實驗都會經過無數嘅失敗，咁然後但係都終於有一次佢成功之後咧。然後它就會變成新的范式，然後潛藏在下面的另一樣東西又會繼續在這裡等另一個爆發點。如果我們回顧我們看我們即大家都做了若干年人啦，除了遠行特別小的之外，你看到我們即看到那個科學的發展是很得人怕的。譬如好像我們以前哪有想過，即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 Fax 機我覺得很恐怖，為什麼可以有一張紙透過那個槽這樣瀉了一下，嗰啲字可以 transmit 咗去第二個地方嘅，即係你完全唔明白。但係你今日睇下， 智能電話，即係智能手機，你覺得哇黐線啊！做乜將部電腦變到咁細部，我可以代入個袋入邊處理曬所有嘅東西？我哋睇翻轉頭就係、是，如果我哋用翻阿 Thomas Kuhn 嘅睇法就係、是，所有嘢都係憑空想像，即係亞特發明到蒸汽。引用呢樣嘢已經好黐線啦，然後邊個將佢擺落隻船度去推動又好黐線啦，係嘛？我哋頭先先傾偈講開話，第一次實驗應該係塞納河係嘛？ 喺法國 將個蒸汽機一放落隻船，隻船即刻斷開兩截就沉咗落河。 太重啦， 即係重得滯。但係嗰陣時其實啲人可以即刻放棄嘅咯，但係啲人冇放棄，然後到最後就出現咗我哋真係可以 apply 到個機器喺隻船上邊，跟住產生一個好大突破，就係 speed 即係速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喺一啲書講，德國不萊梅港去呢一個橫過大西洋去紐約。如果帆船時代係要四十幾日啦嚇，係嘛？四十幾日，但係即係超過一個月啦，起碼。但係去到呢個1860年代嘅時，1870年代嘅時候開始咧，已經可以縮短去到20日左右。去到1880年代， 有記錄係16日。 係咯，十幾日已經得啦。有咗蒸汽機之後，咁你就好似回應頭先嘉齊講，你可以引申嘅事好多。即係可個想象變成咗事實啊！係咯，所以蒸汽機係一件怪獸啊！ 係啊，正話小毛講得好好好嘅，即係佢講到即係所有嘅反式轉移啦，同埋我哋叫做工業革命，所謂為革命啊，或者譬如我哋其實近依十幾二十年經常都討論嘅，做最近都係即係所謂破壞性創新啊，即係話咗創新本身係破壞，或者你要係推翻之前嗰度已經建構咗嘅力量，同埋依附喺上面嘅商業模式。同埋佢打冧曬全部，咁就有個創新出到嚟。咁啊，仿帆船同輪船都一定係有啲咁樣嘅情況。 所以咧，中工業革命係咩咧？就係、是、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不過真係可以成真又如何啫？咁我哋整咗個器物出嚟，咁但係嗰個器物咧，可能只係可以用一次嘅，或者係只係咧可以俾我哋開心一陣，因為大家太貴啊，或者我嘅 maintenance 係太過難以去。負荷嘅話，咁就唔能夠咧，即係長遠發展落去。咁所以工業革命尤其是我哋睇呢個蒸汽輪嘅發展咧，讓我哋見到一件事，就係呢個咁嘅新發明如何可以可持續地可以維持到成本，甚至乎係有利潤嘅咁樣嚟到去應用。 係啊，所以我哋討論帝國主義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討論帝國主義，所以呢句嘢好似好夠 get 咁，但係真嘅，因為咩咧？背後就係其實所謂科學啦。商業啦、軍事之間一個糾結嘅一個部分，咁對於係好多地方嚟講咧，帝國主義係一個好殘忍同埋唔係咁好嘅一個狀況。但係帝國主義喺歷史發展本身咧，係有佢嗰個所謂嘅規律，同埋有佢所謂嘅一個嘅討論嘅價值喺度。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討論過即係科學技術革新裏面所謂嘅革命性嘅一啲改變嘅一樣嘢。咁同一時間咧，技術咧亦都係循累積成嘅，即係佢一種慢慢緩慢地積累嘅改進嘅一個部分。喺嗰個積累嘅過程裏面，慢慢積累咧，先會由所謂積累嘅量變演變成質變。咁、這個過程其實係有好多可能性同埋變化喺度。譬如以蒸汽機為例，本身就係一個好得意嘅例子。我哋使用蒸汽同埋運用蒸汽作為一種動力，其實好漫長嘅時代，同埋好容易被人類所發現嘅。只要有火，只要有煮食，其實你就會發現到蒸汽可以作為一種能量存在喺大自然嘅世界裏面。但係佢作為蒸汽機咧，本身就唔係話去見到嗰種能量就使用到。我成日好就記或者睇啲歷史咧。有一種所謂英雄化論述，就係話嗰個人諗到咧就當佢做到。其實諗到同做到係兩樣完全唔同嘅世界，唔係我畫咗張圖之後咧就當話就發明咗嗰件事。發明係要通過大量嘅實踐去做，係一班工藝家佢哋所做嘅事。咁啊，譬如亞特咧依位仁兄咧，其實佢唔係一位發明蒸汽機嘅人，喺佢嘅之前其實有好早嘅蒸汽機，譬如已經用咗唔少嘅時間，譬如喺啲煤礦裏面嘅時候咧都有用一啲蒸汽機，因為煤礦好適合，因為有煤啦。有啲水啦，咁就可以喺裏面咧作為一個抽煤礦裏面啲積水俾佢嘅呢啲嘅蒸汽嘅動力。咁譬如當時有所謂嘅紐科門蒸汽機，但係亞特嘅真正嘅巨大嘅發現就係咩咧？佢改進咗蒸汽機嘅效率，令到佢可以被使用。咁佢做咗個技術啦，佢嘅技術就係佢解決咗一個問題嘅，就係話蒸汽機嗰個蒸汽裏面個氣缸咧，其實係好熱嘅。咁但係你要等佢由一個好熱嘅狀況跌翻落嚟再重新做咧，你就要將佢冷卻嗰個氣缸。咁你諗下。加熱咗個氣缸，然後再冷卻， 咁個氣功係大件事啊，即係話你要消耗咗所有嘅能量，重新加熱，令到佢可以做翻個真空出嚟，通過真空嘅力量咧，做到一次嘅所謂嘅活塞嘅運動。咁但係大件事，咁但係然後咧，但係阿特做咗件事就係佢將嗰個氣缸嘅隔離做咗個闊門，咁然後做一個冷凝室，然後將嗰啲嘅蒸氣咧經過之後咧，就通過壓力咧就傳咗去個冷凝室度冷凝，變翻做水分。咁通過咁嘅過程裏面呢，就將攞翻個蒸汽機大概一分鐘可以有七次八次嘅活塞嘅運動呢，就轉變就成為一分鐘有二十次。咁其實係非常之大嘅一個進步咁嘅演變。而我認為呢啲嘅技術嘅發明同埋發現其實係好重要嘅，佢導致到好多唔同嘅演變嚟。咁我所以話一般嚟，我俾我哋嘅正片討論都會講亞特呢就同工業革命有好大嘅關係，因為佢突破咗人類嘅好多部分。咁但係嗰個就難關仲未完嘅，一間加齊就會講，就係依個蒸汽機係非常巨型嘅，所以先至會有正話加齊，正話小毛哥講話一擺落去就會 沉船啦， 係啦，咁但係點樣先可以做到再進一步可以俾各種工具使用咧？仲有一條路可以要走嘅。 係啊，其實非常之唔簡單。我哋頭先即係講到法國人咧，佢哋可能係率先將蒸汽機應用喺船上邊，咁但係確實係好多計算啊，或者可能係即係重量啊。或者係嗰個船身嗰個承重嘅比例，佢哋都未計算清楚，係啦。咁呢啲咧，都係要經過好漫長嘅摸索過程。咁所以我哋以前可能睇工業革命就英雄當然係亞特啦。咁但係我哋好多個論述係會或者嗰啲插圖係會講亞特望住個水煲，然後個水煲蓋喺度突突突咁樣咧，就發明佢蒸汽機，絕對唔係咁樣一回事。因為蒸汽機一早已經有人發明。 係啦，我講啊，佢當時咧，佢就喺愛丁堡大學做開過嗰啲工程室嘅，即係佢唔喺大學教書，佢喺工程部度做維修嘅，佢就裝維修一部喺當時嘅紐可門蒸汽機，佢就有睇住佢。 所以一個蒸汽機維修員都可以有好偉大嘅， 係啦，一揸住士巴拿， 一個汽車維修 員，佢可能都係用士巴拿嚟發明。嗱，但係個跟住落嚟嗰樣嘢先重要啊嘛。頭先我哋講個成本考量就係你呢件事究竟有啲咩對世界咩好處啊？個應用上面有啲咩變化？嗱，即係當然一隻船爛咗，唔代表啲法國人會放棄。咁但係全世界人都見到啊，用呢條橋係可以試下。咁但係真真正正咧，將呢件事係變成咗一個有利潤嘅可能嘅。咁就係喺1807年咧，美國人富爾敦咧，佢喺紐約咧，首先就係即係用商業嘅方式嚟營運蒸汽船。咁佢就喺哈迪遜河上面咧，就即係運作佢嘅蒸汽船啦。咁結果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嚟嘅。呢個未必係一個可能好經濟嘅一個即係叫做旅行嘅方式啦。咁但係即係結果就越嚟越多人咁樣嘗試。我哋會即係可以想像美國嘅發展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好多嗰啲即係名輪嘅河輪咧，喺唔同嘅河流上面喺度即係推動佢哋嘅經濟。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我有機會可能再講多啲即係呢個運河。河輪、蒸汽河輪同埋呢個美國經濟發展之間嘅關係，咁但係即係繼續要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喺1807年呢件咁嘅壯舉之後咧，全世界開始就即係驚醒啊！呢件事可唔可以應用喺佢哋自己嘅國家唔同嘅地方咧？特別英國人啦，佢哋係一個海洋嘅帝國，佢哋就開始去思考咧，究竟蒸汽船同佢哋嗰個帝國發展咧有啲咩關係？咁但係喺開始嘅時候咧，咁英國人咧接受呢個技術咧。咁喺皇家海軍啦，咁主要係喺佢哋大洋上面嘅活動咧，佢哋就好保守嘅，即係覺得用蒸汽呢種方式咧，唔係好合乎呢個成本效益，因為嗰啲煤炭嘅成本同埋個船之間嘅比例嚇，咁佢哋覺得唔係好可行。咁佢主要上咪喺海輪上面用，而係喺佢哋嘅想像就喺河輪上面用。咁因此咧，唔同嘅英國佢哋嗰啲，譬如東印度公司喺印度又好，喺呢個中東一帶又好，尤其是係兩河流域啦，佢哋就開始思考咧，點可唔可以用呢種嘅蒸汽嘅河輪咧，嚟到去推動佢哋帝國發展。主要係做咩咧？運官員同埋運信件。 啊，依度可以插一句，即係譬如我哋嗰啲輪船點解最初軍艦唔係好嘅咧？就因為如果大家睇到歷史圖片，你會發現咧，嗰啲個輪船咧真係輪嚟噶嘛，佢側邊用一個好大嘅好似水車或者風車或者水車啦嘅大碌去做。真係太容易打中啦！即係我瞄落去打落去打一邊你都冧噶咯喎！我打一邊你嘅船咪自己自轉，所以你要 得意咯。 自主都仲打得嘅， 風浪好大咧，個船會拋。 所以佢行河先或者做運輸先，其實有一個道理同喺度嘅。 咁即係所以其實河輪嘅應用或者蒸汽河輪嘅應用啦，我以後都係講河輪啦。咁就係一個好大嘅喺呢個蒸汽運用喺運輸上面一個突破嚟。咁而呢啲咁嘅突破咧，再伴隨住一啲更加重要嘅發展，就唔係淨係將個蒸汽機擺喺已有嘅船上面，而係船嘅結構因此咧就產生咗好大嘅改變。大概1830年代開始啦，咁歐洲各國咧，佢包括埋美國啦，佢哋就有啲即係開始有新嘅諗法。咁由於樹木咧係，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對於樹木嘅世界嚟講咧，人類嘅航行係佢哋嘅災難，因為砍伐得好勁。咁以大概18世紀後期咧，英國嘅森林咧就已經頂唔順啦，因為佢哋嘅海洋發展太厲害。咁英國人咧就開始謀求突破，咁於是乎咧就想像之下咧就有應用啦。咁就係用鋼鐵咧嚟做船，用鋼鐵嚟做船咧，再加上蒸汽機。咁呢個改變有啲咩情況呢？係無敵嘅，無敵嘅原因係因為鋼鐵呢個結構係強硬好多，咁所以就算喺淺海或者係河流上面割淺呢，隻船都唔會爛，即係好容易可以修復返。咁亦都呢，因為鋼鐵嘅緣故呢，佢哋嗰個船體嘅設計呢唔需要好似木咁樣，即係木構嘅船呢，大概佢個船嘅闊同埋長嘅比例係1:6，即係呢個係限度嚟㗎 喇。加上但係同埋你要做到好嘅鋼鐵呢，亦都調返轉呢，又係要返蒸汽動力啦、煤啦去做。咁所以你會見到成件事就係一個正循環嚟嘅，技術發展更好嘅材料，更好嘅材料做更好嘅技術，咁就一直咁循環，個革命就會打響。 同埋，因為你頭先講到你係用木嚟做船啦，跟住但係你又擺個蒸汽機入去，其實成件事好似好危險，好易火燭。但係如果用咗鋼鐵嘅話，其實你就可以減低咗呢個嘅問題出嚟。 所以有好大個好處嚟嘅。咁同埋蒸汽機會有即係活塞運動咧，會有震盪啊嘛。如果係木嘅話咧，長期嘅震盪會使到個結構會鬆咗，但係金屬嘅結構就強硬好多，咁亦都可以抵消到嗰啲震動。咁呢個就係即係鋼鐵嘅應用喺船體上面咧，其實再加埋蒸汽機咧，係大大咁樣改變咗咧整個航行嘅歷史。咁亦都係即係由於譬如英國咧，佢哋特別係用得呢啲咁嘅蒸汽河輪多啦。咁蒸汽河輪佢哋最開頭嘅應用就喺非洲嘅探索嘅。咁但喺非洲嘅探索完之後咧，發覺哇，原來一樣嘢好嘢。真係可以去到譬如剛果嘅內陸咧，嚟到去即係揾資源啊，或者去做好多開墾嘅工作。咁而後嚟又點樣呢？咁東印度公司咧見到呢咁嘅機會咧，除咗喺埃及啊、美索不達米亞同印度咧應用呢啲咁嘅蒸汽河輪之外咧，佢哋仲喺一啲實際喺東南亞嘅一啲實務上面。實務係咩咧？戰爭。咁英國同緬甸咧有幾次嘅戰爭啦。咁呢啲戰爭裏面咧，咁東印度公司咧佢就派遣咗嗰啲蒸汽河輪咧去參戰。咁結果咧， 緬甸軍隊有冇搞錯？ 緬甸軍隊如果喺沿岸作戰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同英國可以話打成平手，即係有得打嘅。咁但係蒸汽河輪咧就去到譬如好容易去到緬甸嘅首都。去仰光啊附近，咁同埋即係好多內陸嘅地方，咁搞到咧緬甸嘅軍隊咧就唔能夠投降，即係唯有就係即係戰敗。 技術爭太遠。 係啦，咁而咧呢樣咁嘅蒸汽河輪嘅應用咧，後嚟咧都係即係可以話作為一種秘密武器咧，介入咗另一場搞醒太平夢嘅重要戰爭。呢場戰爭就係1840至1842年。在東亞發生的，大家都知道是什麼，鴉片戰爭。鴉片戰爭開始的時候呢，英國軍隊呢同埋即係清廷，特別喺廣東嘅大林則徐指揮嘅軍隊呢，係打咗5個月仗。咁打咗5個月仗呢，即係大家可以話各有勝負啦，咁主要都係中國輸多咁，但係只要英國軍隊唔能夠進入內河，唔能夠影響到 戰略上，其實冇乜大問題。 係啦，即係基本係幾乎之患嚟嘅。咁所以打咗5個月，其實個戰況呢，中國點輸都冇問題，係因為佢唔怕輸。係啦，咁但係呢，到5個月之後，突然之間英國呢派遣到個秘密武器嚟到啦。就係、是、隨由蘇格蘭開始，即係呢個船整好之後，就經過印度啊，經過東南亞嚟到廣東嘅沿海。呢隻就係復仇女神號，復仇女神號就係鋼鐵嘅炮艦嚇，咁又叫根煲啦，根煲 policy 咁就係即係仲呢種炮艦。咁呢個復仇女神號咧嚟到廣東一帶咧，佢唔單止係可以好輕易咁樣進入廣州嘅內河嚇，即係去到廣州去佛山附近。 咁然後係從背後嚟去炮擊呢個廣州嘅設施，咁所以係即係使到即係廣州嘅軍駐軍咧嚇咗一大跳，咁並且佢可以喺淺河裏面航行，去到深入內陸咧，即係都係即係好方便。再加上一樣嘢，就係佢嘅蒸汽動力咧，唔單止可以推動自己，仲可以拉動其他英國嘅海洋軍艦。嗰啲軍艦入唔到內河，因為唔夠風力。 嗯。 但由於有蒸汽河龍嘅拉動咧，整隊軍艦、整隊艦隊係可以進入一個廣東裏邊好戰略嘅地方進行狂炸。好啦，咁於是乎咧個戰局係大大咁扭轉，而蒸汽河輪咧，咁呢個復仇女神號開始啦，咁仲有其他河輪加入啦，咁就於是乎一樣，英國軍隊喺中國唔同嘅城市，譬如定海啊等等嘅地方，係一路戰勝，咁清廷咧差唔多就要城下之盟噶啦，咁但係即係最後就即係清廷都唔肯即刻就範嘅，咁就再拖咗一輪，咁最後個戰局係點樣咧？就係呢個復仇女神號帶領英國嘅艦隊去封鎖。南京同埋鎮江，咁係咩意思呢？咁封咗鎮江，於是乎大運河截斷，清廷就唔能夠用東南嘅物資繼續運去北京，咁逼住就要簽訂即係鴉片戰爭相關嘅南京條約。 係啊，所以你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只要有一個突破口嘅話，喺近岸嘅防守咧，即係呢一種嘅船咧，係威力係非常之大同埋無窮。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係超越你嘅話，咁你冇得打，你除咗投降之外，你仲有咩可以揀？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都有讲到，即系所谓河轮啊，同埋所谓嘅即系铁甲船，点样改变到嗰个海洋战争嘅格局，亦都有讲到，譬如其实喺呢段時間裏面經常會提到，譬如啲近岸炮擊嘅戰術啦，又喺當時其實係一個非常難解決嘅一個問題嚟嘅。從今日嘅角度睇咧，有啲難諗點解係咁。但係當時你如果你發現咧，即係啲通商口岸啊，即係廣州通商口岸，如果係直接俾炮彈不斷咁轟炸嘅話咧，成個廣州基本上係無法再運作。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近岸嘅港口嘅設施咧，亦都唔習慣係有所謂直接俾人直擊嘅一個狀況。你只要喺一直以嚟就係嗰啲地方好安全，咁所以好難打嘅。用今日睇咧就好難睇到點解咁難打，但當時睇咧就發覺當時其實不能夠再作戰，都係一種當時清廷嘅無奈嚟。咁仲要講，亦都話嗰啲嘅輪船技術都係革新啦。我哋話之前本來可能好脆弱嘅，展示喺水面水平線好大嘅啲嘅嗰啲嘅轉嘅輪咧，亦都有縮細啦，同埋咧壓咗去喺海平面之下去運作。咁呢啲嘅技術嘅革新，亦都令到咧你要直接打爛嗰啲嘅輪船嘅驅動系統咧，越嚟越困難。咁所以嗰啲技術發展得好快，而當時嘅中國大家都明啊，根本上冇可能可以好快咁捕捉到呢啲嘅變化。 其實即係好多人話到清廷個軍備點樣落後啊，然後即係英國嘅軍隊又點樣犀利。咁其實睇漏咗呢一點咧，係我諗係一個關鍵嘅缺失嚟。咁即係因為復仇女神號介入中國嘅戰場咧，連皇家海軍都唔知道。咁係可以話東印度公司嘅秘密武器，即係嗰啲船員係喺旅程裏面都唔知道自己要去邊。 以為去咁，以為去嗰個 party， 係以為去要去非洲啊或者印度啊，點知原來係即係所以係一件秘密武器嚟。咁而成個戰果係可以話一個實驗性。咁如果冇呢個復仇女神號咁樣嘅即係蒸汽動力嘅介入，咁相信中國嘅內河都受得住。咁而清廷原來嗰個可能唔理英國嘅 policy， 其實都冇咩話錯誤。 而唔理多十零廿年，可能有變化。 嚇！即係呢個係好難講嘅。咁所以係有一種新嘅武器介入咧，咁導致整個世界嘅軍事格局，或者甚至乎帝國主義嘅格局咧嘅改變咧，係即係都係一個突如其來嘅一個情況。咁不過頭先講咗咁耐咧，我想講多一點就係點解皇家海軍啊咁對於呢個蒸汽船咧係有抗拒。佢或者唔係好容易去利用咧，佢好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蒸汽船大家要諗佢比起帆船有啲咩唔同咧？咁除咗個蒸汽機本身可以好重，咁本身好重就係一件好重嘅貨物啦。咁好重嘅貨物，但係佢唔可以拎走噶嘛。咁喺個船體上邊咧係一個好大嘅負重。咁而遠洋嘅航行咧，我哋都知道佢要計算嗰個成本。咁呢個行程化唔化算，有冇利潤出嚟？咁以前喺風帆時代就已經咧，係因為個航程好遠，時間好多，咁並且係即係嗰個風險好大咧，以致佢一定要運一啲奢侈品 咁先可以有利潤，或者呢個行情先係行得過。咁但係喺蒸汽船嘅出現之後咧，唔同嘅商人啊、軍人咧，佢哋就要考慮一樣嘢，咁究竟呢個行情係咪化算先？如果咁啊，整一隻船出嚟，咁佢如係啦，咁個蒸汽機本身好重啦，咁而咧佢除咗蒸汽機之外，蒸汽船最緊要係有煤炭嚟到去做動力噶嘛，咁要燃燒煤炭，咁要大量嘅煤炭喺個船上邊。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八十日環遊世界》啊個電影咁樣咧？最後嗰個幕咧就係講嗰個主角咧坐喺只蒸汽船上邊咧，嗰個船係由於唔係好夠燃料咧，佢要將個船體拆咗出嚟然後燒嘅，咁嚟到去繼續個行程，咁先可以完成到。咁大家諗下，如果嗰只船係一路行一路燒咁樣，就可能 OK 啦。但係你話諗下，咁呢個行程係唔可能係 profitable 嘅。咁所以係喺呢啲計算之下咧，咁點解英國嘅海軍唔係好快就用到呢個咁嘅蒸汽船咧？可以話係有呢啲咁嘅成本考量，咁並且煤炭嘅補給啦。咁喺咩地方可以去加到煤炭？咁你嗰一個航程係咪要載好多煤炭，然後就出發？咁以至到你去到你個中站嘅時候，又有得可以補充啦。咁你呢樣嘢係搞唔掂嘅。咁嗱，即係所以咧。蒸汽船真係可以大量應用喺洋面上面，喺即係海洋上面呢，係要有啲技術嘅突破呢先做到。而有三點嘅技術突破呢，喺1830年代開始出現。首先我哋提過其中一個重要嘅突破就係金屬船，即係鐵甲船或者鋼體船。咁呢個就係大大減輕咗船嘅重量，同埋呢加強咗個載重嗰個效率。咁即係蒸汽呢個鐵船呢，比起呢個木船呢，如果係講同樣嘅噸位呢，佢哋大概起碼都係鐵甲船係可以多 15% 至 30%， 即係嗰個效率係高好多。咁因為嗰啲金屬好薄呢，大概係1/10木嘅厚度嘅金屬呢，就可以有即係佢10倍嘅木嘅強度。咁即係以至到點解可以多咗好多載重嘅空間。 同埋木構裏面，我哋即係如果對船有理解，就係、是、海嘅船嘅結構，木船就係有條龍骨，唔係而係用隔離用啲嘅木板去支撐。咁但係鋼體船因為個結構可以完全唔同，咁所以佢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變化，壓水倉啊，種種嘅部分就可以做，咁就可以做到完全唔，總之兩個唔同嘅 concept 嘅船，咁所以演變落去咧，就會有一個好大嘅技術嘅變化喺裏邊。 係又較為安全啲啦。咁第二個好重要嘅技術嘅革新咧，就係呢個螺旋槳嘅出現。即原本係用明輪嘅，即係喺船體兩邊嚟用車輪咁樣嚟去推動嘅。咁但係咧，即係1830年代以後咧，逐漸有唔少歐洲國家咧，佢哋都喺實驗之下咧，就發現咗可以用螺旋槳，就喺水下即係嚟到去推動。咁呢個螺旋槳嘅好處就好大啦。咁首先係佢係叫做有效率好多即係嗰動力同埋燃料之間嗰個關係係好好多嘅。咁另外就係喺任何嘅天候之下都可以用。咁譬如喺海面度，如果好大浪嘅話，即係明輪咧，俾啲浪可能吹埋一邊嘅船體翻傾側少少咧，其中一邊輪就用唔到嘅。咁呢個咁嘅情況如果出現嘅話，咁對於船嘅推動就好差嘅。咁呢個係第二個革新啦。第三個革新咧就喺個蒸汽機上邊，咁就係有所謂雙氣缸嘅出現。咁即係頭先講到卓然講到亞特嘅即係重要嘅發明就係、是、即係個活塞嘅個運動係即係大大咁加強啦。咁其中可能卓然頭先講即係未講嘅就係橡膠嘅應用，就係睇到個活塞嗰個真空效果可以大大加強。咁但係喺1830年代左右開始咧，咁喺英國嘅地方特別出現咧呢個雙氣缸嘅呢個蒸汽機。雙氣缸係點樣咧？即首先我哋即係理解蒸汽機係用原本嘅蒸汽機係單氣缸。咁但係單氣缸裏面咧，即係佢喺做活塞運動之後咧，都會有好多蒸汽泄咗出嚟。咁泄咗出嚟之後係點樣咧？咁就有人聰明嘅人發現咧，可以弄多一個氣缸喺外面 trap 住即係鎖住嗰啲喺第一個氣缸泄出嚟嘅蒸汽。咁以至咧，大概咧呢個咁嘅雙氣缸嘅效率咧，係比以前單氣缸咧係提升咗20%至 40%。 一早係講，即係正話亞特就講話用一個冷型缸同埋一個氣缸去做，冷型缸就冷凍空氣，咁又另一邊做，咁不如就兩邊都係氣缸咪得咯，即係一嗰個交錯咁運動嘅時候就更加有效率。咁呢個其實係真係聰明嘅發現。 咁佢即係大大咁樣提升咗燃料同埋動力之間嘅效率啦。咁再有啲小嘅發明啦，譬如係即係如果喺海上用蒸汽嘅話咧，就要用海水嘅。 即原來就用海水咁，但海水好大嘅問題，因為乾咗之後，或者係佢可能運動之後好多鹽分啊，好多雜質，咁會影響個蒸汽個動力啊，或者唔可以去到好高嘅比率啊。咁而咧，佢哋歐洲人喺大概1830年代以後咧，佢哋就開始有新嘅技術啦，就係將啲蒸汽咧變翻水分。咁、所以就唔需要用新嘅海水，即係原來嘅水就可以足夠咁、以至到嗰、蒸汽嗰個效率咧可以更高。咁呢幾種嘅因素加埋咧，就讓到即係鐵甲船啊嘅即係用螺旋槳推動，咁並且係雙氣缸，並且係即係有更好嘅船體、更堅固嘅船體。咁就係、導致到歐洲人咧，佢哋真係可以隨意咁樣，唔理天候，唔理海流。唔理風向咁樣縱橫七海， 同一齊咧，原來係一個行過船嘅浪子嚟。即係我今日發現，原來佢除咗佢好長袖善舞嘅人之外，佢有好毒嘅一面。即係你咪拆咗佢船嚟研究，即係可以得到呢啲嘢。就即係我哋技術控今日全部嘢都交曬俾阿嘉晴， 好毒不嬲，好毒。 可能我同婉嫻可能講下，其實蒸汽船出現之後，其實對於成個航海嘅格局。或者一啲港口嘅興起嘅嗰啲關係，其實好重要。譬如我哋知道，譬如我哋都做東南亞嘅一啲相關嘅研究，即係我哋知道，譬如香料群島、摩洛加，或者係呢一個印度尼西亞，今日即係我哋講緊嘅嗰一大堆嘅島嶼之間嘅嗰啲穿梭，喺帆船時代需時好長久。咁其實我哋知道，其實你葡萄牙航海家留低嘅記錄咧。一啖嘅丁香可能喺呢一個東南亞講緊係1蚊嘅價值，瞓到翻葡萄牙可以係12.5嘅，即係講緊買緊。咁呢一個咁勁嘅 profit 咧，或者個 revenue， 其實喺帆船時代係個輪轉係好慢嘅，雖然係好大嘅利益，風險亦都好高。但係有咗頭先嘉齊講嘅技術突破，譬如有鐵甲船啊，有呢一個明輪啊，有蒸汽嘅推動咧，成個 business 運作起上嚟就好多好緊要。同埋頭先嘉齊有一點提到嘅。是我會好關注嘅就係、當你遠洋航行嘅時候，如果個就地嘅補給啊，其實係會促成好多新式嘅港口嘅興起。譬如好似我哋阿婉嫻一定知啦，因為佢新加坡係佢即係佢最專長。即係我哋知道新加坡呢個港口嘅出現，其實係英國人刻意經營噶嘛。即係點解史丹福來佛士1819年要喺新加坡度開港？你今日新加坡仲見到佢個像棟咗喺度噶嘛？新加坡開港嘅時候，我記得人口好少。其實佢要靠好多嘅政策鼓勵啲人入去。咁其實中間背後嗰個商業嘅網絡嘅形成，冇咗呢一個蒸汽機推動嘅船係冇可能做得到。 我補一句就俾你聽，嗱，即係話你講得好好啊，就係咩咧？就係話因為嗰個速度增加，所以運輸量多咗，所以其實咧直接導致到嗰啲貨物嘅 nature 有啲唔同啦。譬如以前嘅茶啦、糖啦，其實啲即係高等人士所用，因為佢可以每一次得好少。咁但係之前我哋上一季講過糖嘅時候都有講，糖其實係走入平常百姓家，佢由一個貴族嘅。即係喺啲甜品上面整啲糖霜，就係舊啊，就變成咗推動啊，即係嗰啲商家有意推動俾大家更多去 consume 茶啦、糖啦、各種嘅消費品進入去佢哋嘅日常生活裏面。然後因為點解佢做得到，就是、因為供應量多咗，供應量多咗嘅原因就是因為交通好嘅。咁所以其實成個變化咪演變到由一個所謂技術控嘅問題，就變成咗一個即係消費控嘅問題啦。即係我食咩糖甜品可以得嘅產生，就係因為佢技術控所帶。 消費控就交俾婉嫻 係啦。 我冇咁誇張消費控，但係個問題就亦都講咗一個就係當你嗰個技術改良曬之後，咁你個成本其實可以減少，但係問題你都要攞翻啲利潤。咁但問題好似頭先卓然講到就係糖入咗嚟之後開始變為平民消費嘅時候，咁仲有啲咩商品係最值錢呢？咁到頭嚟就出現咗就係人囉，原來特別就係當你呢個嘅歐洲嘅世界裏面已經開始廢除咗黑奴之後，咁但係你好多嘅基建啊都需要同埋殖民地嘅開發，特別就係當頭先小毛都有提到就係你啲帝國去到東南亞地方要發掘更多嘅資源嘅時候，其實佢更加需要人力。人力就成為咗最重要，咁就出現咗苦力貿易。 係啊，非常殘忍嘅，即係我哋話，即係香港開埠早年嘅主要其中一個商品，就係豬仔係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咁嘅角度去諗嘅話咧，即係呢個貿易之間都帶嚟好多問題。 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啊。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好多喺即系晚代嘅世代都仲会出现嘅一啲嘅奴隶贸易啊，里边嘅可叹之处啦。咁但系当时嘅人口攞嚟贩卖咧，的确系一个当事人觉得咩问题嘅一啲情况吓。咁啊，当时英国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奴隶贸易嘅即系大嘅买卖家啊。远行 系啊，因为其实当时你要開發殖民地嘅時候，你要攞到更多據點，你先至可攞到更多資源咗去發展啊嘛。所以變咗你一定係要有人力，咁而你當中黑奴已經冇得揀嘅時候，咁你就唯有揾啲華工啦。咁啊有一啲就叫做好啲，就叫做契約勞工。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佢自愿簽契咧，就是、另一件事。不過咧當中其實最特別一個諗法就係咩咧？就是、到底佢利潤到底有幾高？咁啊睇嗰啲文獻都有講到，其實一個嘅苦力咧。大概佢買翻嚟個費用就係六七十蚊，咁如果再加埋個運費咧，就講緊係三四十蚊度啦。咁其實個利潤係幾好嘅，特別就係當佢再出去拍賣嘅時候咧，佢可以值二百蚊嘅，二百到三百嘅。咁你可以諗到呢個價錢上面，你所以個風個利潤係好好，而當中為咗賺到更多嘅利潤咧。當時其實啲輪船咧，正就好似嘉齊頭先講到，已經係改良咗好多嘅時候，佢可以擺到更多人入去。而有咩方法可以，即係大家可以諗到就係點樣擺到更多人咧？咪就係超載咯。咁你超載之下咧，就好多嗰啲嘅苦力咧，就係壓制喺嗰啲船艙底嗰度啦。咁然之後個環境係好差，我哋唔好諗到就好似我哋而家好開心咁樣坐船出海咁開心，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當中有提到就譬如一條船可以載三百人咧，可以載咗六百人出嚟。咁而當中你聽到頭先小梅都有提到嗰個船程咧，唔係講緊一兩個鐘，係講緊幾個月噶嘛。即係佢有啲係由三個月去到六個月不等。咁你諗，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六個月，譬如我哋唔好當六個月咁多，三個月你咁樣困咗喺個船艙入邊，佢唔會俾你走啊。咁當中咧，其實咧裏邊個死亡率咧亦都十分之高。咁而大概就每死幾多咧就。會話有20-30% 啦，保守估計。咁但係點解都要咁樣做呢？因為其實都係有數圍嘅。你可以諗到就係、是，如果六百人條船本身再三百人啫，你擺咗六百人落去，咁大家嚟時死二百嘅話，其實你都賺到一百個人嘅錢。 所以唔要擺多啲。 係啊，咁所以就造成咗咧，就係呢個豬仔貿易出嚟啦。但係其實亦都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咩咧？就因為呢、這個輪船嘅技術改良咧，你令到人流咧就可以去到更加多嘅地方。即係我哋用我哋嘅以前嘅方法，如果你帆船嘅話，其實你又要睇天啦，又要睇一個嘅地理位置啊等等，好多嘢限制咗。但係你而家唔係啦，你有咗呢種動力咧，你嘅人唔係淨係限於，即係譬如我喺香港出發去到呢個嘅新加坡，但係你可以再賣去哋啲地方更遠嘅地方。其實你係帶動緊成個全球一個嘅貿易。不過咧有個點就好得意咧，就係咧，其實自從咧，當香港成為咗英國殖民地之後咧，大部分嘅苦力咧，其實都係去香港出嘅。特別如果我哋去研究一啲叫做過帆歌咧，即係當時一啲被賣咗出去嘅豬仔，佢唱翻一啲歌俾翻啲家鄉啲人知道，佢當時被賣嘅情況咧，十個九個都係喺香港出嘅。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咧，就係香港嗰個重要性。我相信大家細細個讀書都有講過咩維多利亞港。水深廣闊，但其實你永遠都唔知道點解水深廣闊就係好。 水深廣闊同嗰個商業嘅關係喺邊咧？佢冇詳細去論述過， 係 咯，就淨係一味係講講。不過我覺得遠行講咗一點非常緊要嘅就係回應翻頭先阿嘉齊講到，譬如鴉片戰爭之後，其實中國人都醒嘅，即係當你見到話嗰個復仇女神號啊，即係佢嗰個震驚嘅情況，或者好似幕府見到黑船嚟。其實我哋見到係一個 monster 嚟，即係我哋試下代入去。我記得我細個有一個畫面，我好印象，因為我住香港島喎，細個我成日都會坐小輪，我就好驚坐下沉，即係我好怕見到機房啦，聞到機有味啦嗰種感覺咧。你覺得那個機器嘅文明雖然帶俾你好多好先進嘅憧憬同想像，但係佢同時都好似係好摧毀性嘅東西，好得人驚，佢太 powerful。令到你覺得佢唔知點樣，即係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咁嘅想像，我自己 會以為你係蒸汽朋克，即係揸住個吉他， 電吉他都係有啲咁樣嘅，係冇錯，即係嗰種係 作嘢到 啦，產生不同啦，係啦，即係但係得意嘅地方就係我想像下代入翻去百幾年前嘅，譬如日本人 或者當時是中國人，當你見到船堅炮利的東西的時候，其實你的回應是乜嘢？譬如中國都很快，所以我哋會見到很快有呢一個江南製造局啦，我哋會見到安慶會造船，我哋福州船政局，最重要是輪船招商局。 嗯， 即係輪船招商局是很明顯的，佢個牌面已經話俾你聽，佢完全知道輪船最重要的功用是乜嘢。 嗯， 除了我哋很多時會 focus 喺戰爭，最重要的是我哋頭先嗰兩節講咗好多，就係同商業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船堅炮利背後講到尾都是要錢。嘉齊今日提出咗個 point 好重要，就係、是、我哋個成本我哋要計，然後跟住落嚟就我哋點樣維持。即係當你整隻鐵甲船出嚟，譬如好似我哋甲午戰爭之前，我哋見到日本買呢、这、一個吉野號，哇！但嗰隻船4000吨嘅排水量，講緊幾多錢啊？真係你諗下，點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嗰個典故，唔知一定㗎。話明治天皇阿媽拎埋啲珠寶出嚟當埋嚟買隻船啊嘛，要係嘛？咁所以先至有甲午戰爭呢個勝局嘅奠定。所以你可以諗下個成本幾高昂，其實點樣去命聽成件事，其實係背後個商業嗰個因素係好重要。 鐵甲船除了它可以做到船體很大，即是理論上是無限大之外，最重要的一樣東西就是它的 maintenance， 剛才小毛說得很好，就是比起木船有太大的好處。即是很多不少的前輩學者估計呢，木船時代呢就算保養得很好，大概一隻船可以不撈壞呢，在15年、是最盡的。 嗯， 所以即係你用好多成本整一隻木船出嚟，佢應該唔係太大，咁而佢只可以用15年，但係用鐵船咧，佢只要我哋keep 住去幫佢油油，即係由新嘅漆油上去咧，理論上可以永續嘅，咁佢船體可以差咗啲，咁但係可以繼續落去，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有利嘅。即係可以大量投資嘅一種嘅目標嚟。咁嗱，而家講到鐵甲船時代咧，喂，即係講太鐵甲船好似講打仗咁樣。即係除咗打仗之外，其實我哋有一樣嘢咧，頭先都講得開咗個頭。咁就頭先遠行提到維多利亞講水深廣闊個問題。咁但係水深廣闊咧，我哋要諗咧，喺呢個輪船時代出現之前咧，其實喺東亞呢一帶最好嘅最重要嘅港口喺邊度咧？係澳門啊嘛。咁但係鐵甲船時代開始啦，火輪時代開始啦，澳門就開始沒落。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佢個港唔夠闊，唔夠深咯。咁而咧，全世界好多地方咧，佢哋嗰個格局咧，即係港口嘅格局、城市嘅格局或者商業網絡嘅格局咧，就因住呢個咁嘅火輪嘅出現，即係蒸汽輪船嘅出現咧，係導致到有好大嘅變化。譬如我去到法國，去到馬賽港，佢以前個舊港原來係帆船時代，好細嘅。咁但係佢真正而家可以用到嘅港口係離開個舊港頗遠先可以做到。所以全世界都產生好多影響，我相信包括埋香港。 係啊，譬如香港咁，我哋知道咧，即係香港市大家都好熟嘅，即係早期。香港啲維修船咧，其實喺香港島南部噶嘛，咁大家知咧，香港島南部正常喺南部做完船，咪穿過吸水門上廣州，咪好順路咯。咁你根本上唔需要經維多利亞港，即係條路根本就唔使行嗰邊咁，你最多行一係行大嶼山嗰度，一係就穿今日南丫島中間嗰度上去，咁咪搞掂咯。咁但係維多利亞港個廣闊水深咧，後來就發現到重要，咁就係因為鐵甲船嗰個吃水嗰個問題，即係佢比平時個食水係好深好多。咁但係香維多利亞港都唔係天生就廣闊水深嘅，港島呢一邊。咁其實香港開埠早期咧已經有填海，將嗰個海岸線向前推出去，向外推出去。咁其實推出去嘅原因係咩咧？當然係因為土地嘅原因，但係其實唔係最關鍵。最關鍵係咩咧？就係、是、食到好快嗰、那個好陡峭嘅海平面落去嗰一點，咁就所以咧直接就推咗去維多利亞港咧，好深水就係近岸。咁深水近岸嘅好處就係你架船可以直接有個好大嘅輪船去碼頭去做，咁所以成件事就會變咗運轉。但澳門唔好意思啊，因為佢係泥灘啊、淺灘， 唔好意思， 填極都冇。如果要填咯，唔知填到去，唔知填到邊啊？咁所以冇咗嗰個比較之下咧，就突然間就嗰個弱點或者缺點就出咗嚟。 咁但係澳門朋友唔係完全冇氣嘅， 有 原因係咩咧？原因 係 原因係咁嘅，即係前輩學者冼玉兒教授咧，佢做過研究啦，就寫嗰本書叫《Pacific Crossing》，就係講香港嘅崛起同埋即係蒸汽輪嗰個出現嗰個關係。咁佢重點提到，即係頭先遠行講嗰個點就係豬仔貿易。 或者人口販賣的貿易咧，點樣可以去造就到香港個遠洋的輪船的業務？咁其實呢個是很重要的，咁因為啲豬仔佢哋去到外國唔係淨係奴隸嘅，佢哋都賺錢，賺錢就會寄翻家鄉。咁點樣寄翻家鄉呢？咁就透過電匯啊或者其他嘅匯款嘅方式。咁而匯款嘅地方就係香港。咁所以香港嘅金融業同埋運輸業咧，係因為呢個貨輪啦，同埋呢個豬仔貿易咧，而係好大嘅發展。但我點話澳門唔係完全冇氣咧？就因為冼玉儀教授嘅研究就話到咧，除咗嗰啲即係合法嘅有契約嘅勞工喺香港出口之外，咁其實原來咧喺珠三角一帶咧，仲有好多非法嘅冇契約嘅勞工，可能真係被騙㗎啦。嗰啲人咧好唔好彩嘅，佢哋就唔喺香港出發，而喺澳門啊。即係澳門繼續係有佢即係海港嘅地位，咁但係即係相對香港而言，就唔係可以咁見得光啦。咁並且個規模細一啲。咁並且佢嗰個匯款翻嚟嗰個能力就香港唔可以同日而語。 係啊，正話都有講到，即係譬如話嗰個船嘅革命啦，正話譬如講甲午戰爭前後買船好艱難啊，籌款籌措嘅錢。我哋話係1850-1900年咧，都係所謂依一種船嘅船體嘅設計嘅革命性嘅時代。咁我正話加齊，譬如我哋講到嗰啲技術嘅發展喺1830年前後其實已經誕生咗，但你要普及商用同埋點樣？組合啊，成為一架船應該係點，或者我哋今時今日所見到嘅船嘅樣子咧，其實喺1850-1890年係花咗好多時間嘅轉移嘅。咁而我哋之前啲集數，譬如講甲午戰爭都有講，甲午戰爭其實可以被説為咧世界各個強權買船去東亞，買船咗去東亞，買船東亞，然後嘅一個試驗場，大家就去試一下一啲有冇啲唔同嘅船去做。咁而好多歷史圖片，譬如都有講過一啲嘅發明咧，譬如一啲圓形好似飛碟 UFO 咁樣嘅船。咁點解要整到圓形？佢就話可以不即係炮擊嘅時候就可以360度咁整，但係佢就冇諗到架船嘅周 長。其實都係中間 咁，行唔到直線啊！架船個圓形啊嘛，佢即係佢掛住射咁啊。咁然後如果要炮擊嘅時候，都有可能風向嘅原因，直接導致到咩啊？就係、是、咁我射去依邊嘅時候，咁啲煙又會吹翻轉頭。咁啊，所以好多依啲嘅鐵甲船啊、炮啊、戰艦嘅時候咧，就變成咗嗰架船嘅點樣設計咧，就要慢慢 shape 到成為我哋今日見到嘅形狀。 喺1870年代到20世紀初係其實我哋話到係第二次工業革命嘅時候，即係歐洲嗰個船嘅發展咧，喺段時間咧大概10年一個 generation。但係中國人咧就喺呢段時間開始諗住追趕學習西方，好唔好彩追得到，但係人哋已經換咗 generation， 所以點解我係追極都追唔上？ 係啊，就遺憾啦，就係可能架船嘅技術可能爭人幾年，但係一個 generation 嘅革新之下咧，加埋某啲人嘅元素啦，不可抗逆嘅元素咧。甲午戰爭就輸了下來。